真，收起温柔的男人，在你的背后我不冷。你将你的时间分作甜蜜和亏欠，我的分作真心和想念。他们说好的男人都已属于别的人，我不管，我只想做对你最好的女人。他们说好的女人应该默默默地等，可是我想趁你爱我停靠最后的青春。 太多